爱了你，别担心，我一定可以。我相信爱有一种幸运的能力。忘记你爱我的原因，你天气我不认识你，谢谢你离开我的世界吧。 徐慧欣《孤单芭蕾》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雷。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是这样啊，如果你有想说的话呢，就一定要说出来。你如果不说，然后就以为我知道，我明白，这是大错特错的事情。所以电波那头惹了我的人，你到底想不想跟我说对不起三个字？啊，我们继续听歌，阿牛《妈妈档》。 妈妈档， 你妈你妈。 大雨伞，几块大木板，趴在车水马龙的路旁，热闹的妈妈档，不灭的灯光，陪着城市不灭到天亮。短裤不退装，实在好凉爽，你旁边蹲着拉得长又长，因为话很多，因为也漫长，所以我们都去妈妈档。这里说理想，那边说彷徨，是什么让我们黑了眼眶？长到兴高采烈，脸又又发光，热烘烘像落地炸弹一样。说天南地北，到东长西短，生活任你怎么讲也讲不完。你若一家订单，老板忙得团团转，我们可爱又熟悉的妈妈档。嘿，哎呀嘿呀哦啊，哎呀哟，哎呀嘿呀哦哎哟，哎呀嘿呀哦啊，哎呀哟，哎呀嘿呀哦哎哟。很茫茫，找个地方讲，难兄难弟大家一起分享，烦恼放一旁，笑话大声讲，我也要来看见肩膀爬岗。不管晴天雨天或你穿得怎么样，说你最亲切，偶尔还会算错账。你要吹吹风，你的夜漫长，欢迎你来我的妈妈档。不管晴天雨天或你穿得怎么样，手臂最亲切，偶尔还会算错账。你要吹吹风，你的夜很长，欢迎你来我的妈妈档。哎呀嘿呀哦，哎哎哟，哎呀嘿呀哦，哎哟，哎呀嘿呀哦，哎哎哟，哎呀嘿呀哦，哎哟。 情地图想找到通往永恒的路，却各自希望对方能让自己知道，两人共同的幸福让一场旅程变成一赌注，让只能聪明的人糊涂，在不觉间走入了歧途。而等到我们终于蓦然惊觉前方再也没有去处，回首有一经点燃

田馥甄，这首歌叫 My Love。 这里是陪着你一路 Love 的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雷。有一个13岁的少女，13岁哦，还是个少女哦，就考上大学了。考上的呢是浙江省的一个顶级学府，叫做浙江大学医学院，学医啊。她从小就喜欢学医，然后呢关键是什么，她这高考的成绩高出一本线100多分呢，太可惜了，对不对？这100多分不就浪费了吗？又用不上，你说这100多分要是给我是吧，我数学就及格了。王敏源，小薇。 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，她的名字叫做小薇，她有双

就感激，如果分开了就放弃，陪你在路上满心欢喜，是为了风景美丽，不是为了你，如果心开了就回忆，如果心灰了就忘记，陪你完成这一段距离，要哭泣都来不及，只是要求你给我一段原来路的时间，给我一句话的怀念，走到终点之前，谁都不会怀疑点感动变成谁的诺言，给我一段你哼过的火焰，给我点燃你的光线，说不定不会再见，也说不定有一天我会沿着街头寻找你抽过的烟，就回忆，如果心灰了就忘记，陪你完成这一段距离，要哭泣都来不及，只是要求你给我一段原来路的时间，给我一句话的怀念，走到终点之前，谁都不会把一点感动变成谁的诺言，给我一段你狠狠的火焰，给我点燃你的光线，说不定不会再见，也说不定有一天我会沿着街头寻找你抽过的烟，也说不定我现在已经把你留在身边， 你爱过你不爱过，我走过我走过，你爱过你不爱过，我走错我没走错，你爱过你不爱过，我走过我走过，你爱过你不爱过，我走错我没走错，你爱过你不爱过，我走过我走过，你爱过你不爱过，我走错我没走错，你爱过。 彭羚给我一段仁爱路，一首小情歌啊。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雷啊。什么是不动声色的爱？ OK， 这是村上春树在小说里形容的，如果我爱你而你也正巧爱我，你头发乱了的时候呢，我会笑笑的替你拨一拨，然后手还留恋的在你的头发上多待几秒，但是如果我爱你而你不巧的又不爱我，而你的头发乱了，我只会轻轻地告诉你，你头发乱了。这就是不动声色的爱。当然，这种爱不是因为不爱啊，而是因为缘分未至，亦可为未至。 有时花开的声音里头，我听到了离别的叶落，时间从没记得的我，只不过是偶尔会回过头，我们终将会流离失所，所以彼此才拼命承诺，那时的你后来的我，虽然都在等待谁先开口，你曾完整的承诺， 时刻，陪你走完整的承诺，虽然没想到最后，只等有天每一个片刻都随着我能攥在手心中的幸福哦。

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欢迎回来，广告之后这里依然是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雷，陪你路上唠唠嗑，聊一聊你不擅长的事情。从容说，非常不擅长谈恋爱，20多年了还没有学会，至今还是一个人。那个从容啊，阿弥陀佛，再过20年你就好了，因为你习惯了。周华健一起吃苦的幸福，祝福电波那头的你都能找到和你一起吃苦吃甜的人。 我们越来越爱回忆了，是不是因为不敢期待未来呢？你说世界好像天天在倾塌着，只能弯腰低头把梦越做越小，是该牵手上山看看的，最初动心的窗口有什么景色？不能不哭，你却让我把你抱着，少了他的惊喜也要找点小快乐。就算有些事再难无助，至少我们都一起吃苦的幸福。每一次当爱走到这路，往事一幕幕会将我们留住。 一起吃苦的幸福。很多人说这个如今这个现代啊，女人可能更能够吃苦了，就是可以在外面打拼啊，在工作上可以跟男人一样在经济上独立了。可是传统的思想当中啊，女人终归结了婚之后啊，你外面的工作再绚烂，生活再好，收入再棒，还是要放弃掉，然后回归到家庭生活当中。所以作为女人呢，我们要努力的更爱自己一点，自己做自己的小棉袄。王俊凯，小棉袄。 清晨看窗外，才真正的感觉到冬天到来，花还依然天真的绽放，

郑中基，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。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，小雷陪着你一路不背叛，肯定陪着你。 OK， 杨老爸留言说，我最不擅长的事情是什么，就是和领导谈工资，只要一提加工资，哎，他就能跟我扯一下我有的没的，是最后我啥也没有。所以你知道，如果有一天啊，我练就了顾左右而言他之技术，我就能当领导了。继续听歌，萧敬腾，光线背后。 停留在路口，要往哪里走？转个弯，忘了回家的路，现在怎么有点糊涂？翻了沉默，一群人喧哗着，只有狂欢终究还是看着孤单。 Yeah.

会怎么样，至少想念的人是你，我不会把它当作游戏，因为我全心对你。总有些话是不能提，怕你会掉入选择题，我把情感自私的那一面隐藏在黑夜里，我的爱就像一片酒，在你的心湖无处停，寻寻觅觅一个美丽的港湾，希望不再流浪飘荡。